吹着风迎我的头顶开始变天，不免百万大富贵，一贯的为吃饱你，只要是看着天边云彩，每大道拢有好心情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少年的壮志明，命运甲拢有关联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咱来就问壮志明，你心甘有心共事？ 甘有？ 弯头小雨花不雨江西，皮尿雨会淌滴，心情里也温柔心情。一共在浪漫叹息，波浪丢好毛笔，好毛笔，看个孙子好运气，孙子气息就心里。啦啦啦啦啦啦，秋风也秋心里，妙无感。就是无当真情，才无在遮找你。离开的你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照问的将是你，命运甲拢有关联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咱来照问将是你，爱人甲有回头时。啦啦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啊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周末我不只会带他们去游故宫、天安门、颐和园，还会陪他们登景山、万春亭、望北海。